你好，我是郑雨迪。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循环优化。在许多应用程序中，循环都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为了提升循环的运行效率，研发编译器的工程师提出了不少面向循环的编译优化方式，如循环无关代码外提、循环展开等等。今天我们便来了解一下 Java 虚拟机的即时编译器都应用了哪些面向循环的编译优化。所谓的循环无关代码，指的是循环中值不变的表达式。如果能够在不改变程序语义的情况下，将这些循环无关的代码提出循环之外，那么程序便可以避免重复执行这些表达式，从而达到性能提升的效果。举个例子，在上面这段代码中，循环体中的表达式 x 乘以 y 以及循环判断条件中的 a.length 均属于循环不变代码，前者是一个整数乘法运算，而后者则是内存访问操作，读取输入对象 A 的长度。理想情况下，上面这段代码经过循环无关代码外提之后，等同于下面这一手工优化的版本。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乘法运算 x 乘以 y 还是内存访问 a.length 现在都在循环之前完成，而原本循环中需要执行这两个表达式的地方，现在直接使用循环之前这两个表达式的执行结果。在 C of Node IR 的帮助下，循环无关代码外提的实现并不复杂。上图我截取了 GRA 为前面例子中的服务方法所生成的 IR 图，其中 B2 基本块位于循环之前，而 B3 基本块为循环头， x 乘以 y 所对应的21号乘法节点，以及 a.length 所对应的47号读取节点均不依赖于循环体中生成的数据，而且都为浮动节点。基点调度算法会将它们放置于循环之前的 B2 基本块中，从而实现这些循环无关代码的外提。上面这段机器码是服务方法的编译结果中的循环，这里面没有整数乘法指令，也没有读取数组长度的内存访问指令，它们的值已在循环之前计算好了，并且分别保存在寄存器 EBX 以及 R10D 之中。在循环之中，代码直接使用寄存器 EBX 以及 R10D 所保存的值，而不用在循环中反复进行计算。从生成的机器码可以看出，除了 x 乘以 y 和 a.length 的外提之外，即时编译器还外提了 int 数组加载指令 iaload 所暗含的 null 检测以及下标范围检测。如果将 iaload 指令想象成一个接收数组对象以及下标作为参数，并且返回对应数组元素的方法，那么它的伪代码如下所示。服务方法中的 null 检测属于循环无关代码，这是因为它始终检测作为输入参数的 int 数组是否为 null， 而这与第几次循环是无关的。为了更好的阐述具体的优化，我精简了原来的例子，并将 iaload 展开，最终形成如下所示的代码。在这段代码中， null 检测涉及了控制流依赖，因此无法通过 C of Node IR 转换以及节点调度来完成外提。在 C2 中， null 检测的外提是通过额外的编译优化，也就是循环预测来实现的。该优化的实际做法是在循环之前插入同样的检测代码，并在命中的时候进行去优化，这样一来，循环中的检测代码便会被归纳并且消除掉。除了 null 检测之外，其他循环无关检测都能够按照这种方式外提至循环之前，甚至是循环有关的下标范围检测都能够借助循环预测来外提，只不过具体的转换要复杂一些。之所以说下标范围检测是循环有关的，是因为在我们的例子中，该检测的主体是循环控制变量 i， 它的值将随着循环次数的增加而改变。由于外提该下标范围检查之后，我们无法再引用到循环变量 i， 因此即时编译器需要转换检测条件，具体的转换方式如下所示。那么另外一项非常重要的循环优化呢，是循环展开，它指的是在循环体中重复多次循环迭代并减少循环次数的编译优化。举个例子，上面代码经过一次循环展开之后将形成下面代码。在 C2 中，只有技术循环才能够被展开，所谓的技术循环它需要满足如下四个条件。第一，维护一个循环计数器，并且基于计数器的循环出口只有一个。第二，循环计数器的类型需要为 int、 short 或者 char。第三，每个迭代循环计数器的增量必须是一个常数。第四，循环计数器的上限或者下限需要是循环无关的数值。在上面这两种循环之中，只要 limit 是循环无关的数值， stride 是常数， 而且循环中除了 I 小于0米之外，没有基于循环变量 I 的循环出口，那么希尔便会将该循环识别为技术循环。循环展开的缺点显而易见，它可能会增加代码的冗余度，导致所生成机器码的长度大幅上涨。不过随着循环体的增大，优化机会也会不断增加，一旦循环展开能够触发进一步的优化，总体的代码复杂度也将降低。比如前面的例子，经过循环展开之后便可以进一步优化为如下所示的代码。循环展开有一种特殊情况，那就是完全展开，当循环的数目是固定值而且非常小时，即时编译器会将循环全部展开，此时原本循环中的循环判断语句将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若干个顺序执行的循环体。举个例子，上述代码将被完全展开为下述代码，即时编译器会在循环体的大小与循环展开次数之间做出权衡。例如对于仅迭代三次的循环，即时编译器会将其完全展开，对于循环体 IR 节点数目超过阈值的循环，即时编译器则不会进行任何的循环展开。那么除了循环无关代码外提以及循环展开之外，即时编译器还有两个比较重要的循环优化技术，分别为循环判断外提以及循环剥离。循环判断外提指的是将循环中的 if 语句外提至循环之前，并且该 if 语句中的两个分支分别放置一份循环代码。举个例子，上面这段代码经过循环判断外提之后将变成下面这段代码。循环判断外提与循环无关检测外提所针对的代码模式比较类似，都是循环中的 if 语句，不同的是后者是在检查失败时会抛出异常，终止当前的正常执行路径，而前者所针对的是更为常见的情况，即通过 if 语句的不同分支来执行不同的代码逻辑。循环剥离指的是将循环的前几个迭代或者后几个迭代剥离出循环的优化方式。一般来说，循环的前面几个迭代或者后几个迭代都包含一些特殊的处理，通过将这几个特殊的迭代剥离出去，可以使原本的循环体的规律性更加明显，从而触发进一步的优化。举个例子，上面这段代码剥离了第一个迭代之后将变成下面这段代码。下面我来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今天呢，我介绍了即时编译器所使用的循环优化，循环无关代码外提将循环中值不变的表达式或者循环无关检测外提至循环之前，以避免在循环中重复进行冗余计算。前者是通过 CFNote IR 以及节点调度来共同完成的，而后者是通过一个独立优化循环检测来完成的。循环检测还可以外提循环有关的数组下标范围检测。循环展开是一种在循环中重复多次迭代并且相应的减少循环次数的优化方式，它是一种以空间换时间的优化方式，通过增大循环体来获取更多的优化机会。循环展开的特殊形式是完全展开，将原本的循环转换成若干个循环体的顺序执行。此外我还简单介绍了另外两种循环优化方式，循环判断外提以及循环剥离。那么今天的实践环节呢，我们来看这么一段代码。这段代码呢，经过循环展开将变成下面这段代码。请问你想，你能想到